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16集。作为队友，唐默没有隐瞒自己得到的道具。无限非概率怀表的功能令傅文铎皱起眉头，傅小弟也很困惑，但是他没把问题说出口。唐默拿出金色糖果，傅文铎、傅文生接过来看了看，两人一致表示没有见过类似的糖果，也不敢确定是不是真的有黑塔怪物喜欢吃它。第一串牛肉烤好，傅文铎直接递给唐默，唐默接过牛肉串递给傅文生，傅文铎挑起一枚，傅小弟吞着口水接过牛肉就咬。 谢谢唐哥。 唐默笑道。是谢谢你哥。 谢谢大哥。 两人一起笑开。傅文铎见到自家弟弟和唐默笑着的模样，他勾了勾唇角，露出一个不易觉察的笑容。木头是傅文铎和傅文生早上出去砍的，傅家周围的树都是上了百年的老树，两人砍起来眼也不眨，几下就准备好了材料。木头烧起来的温度没有木炭那么高，烤肉也烤得比较慢。第二串牛肉烤好，傅文铎递给唐默，唐默伸手去接，谁料傅文铎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唐默惊愕地抬起头看他，空气似乎凝住了，一阵微凉的风从门外刮过，将院子里的树叶吹得哗啦作响。傅文生埋头吃肉，唐默坐在木头小凳子上，傅文铎握紧他的左手，两人视线对上，静静地看着对方。时间仿佛过得很慢，但其实一共只过去了两秒。傅文生吃完牛肉抬头一看，发现自家大哥和唐默的诡异情况，他惊恐地睁大眼看着这两人紧握的手。 你们 唐默快速地从口袋里掏出银色手枪甩给傅文铎，傅文铎默契地接过枪，不需要瞄准，对准院外的一棵老枣树就射了出去。子弹轰鸣，当着一道枪声响起，两道黑色的影子从那棵枣树后一闪而过。与此同时，院子的后方又是一道人影一脚蹬地窜了过来，唐默的脸色瞬间冷了下去。傅文铎和傅文生在这里待了这么久没被人发现，他一到这些人就出现了，很明显这些人是跟着他而来的。北京只有那些人才知道他的坐标位置，能无声无息地跟踪他到这里。唐默扭头看向傅文铎，天选。傅文铎也猜到了来人的身份，他侧身躲开一把飞刀，小刀射出来的方向，那个从院子后方窜上来的人影跑得越来越近。唐默看清了对方的长相，这张脸放在地球上线前能让无数歌迷尖叫，可如今练鱼筝美丽的脸庞上没有一点表情。他冷酷地从黑暗里钻出，手中藏着一道冷冽的荧光，直直地朝着唐默而来。练鱼筝一脚踹翻烧烤架，砸向傅文铎，想借机攻击唐默。傅文铎举起手，一枪精准地打在他的小刀上，令他攻击的方向出现偏差。唐默顺势拿出小阳伞准备攻击，傅文铎使用手枪封锁住练鱼筝的走位，唐默使用小阳伞进行攻击，两人无比默契，几秒内就锁住了练鱼筝的动作。就在小阳伞的伞尖即将刺到练鱼筝的腹部时，大地忽然发出一道嗡鸣，地面好像在低声闷哼。这道沉闷的声响令唐默心中一惊，他意识到了那可能是什么，转头与傅文铎四目相视。唐默张开嘴快要说出那四个字，恐怖的重力已经如期而至，唐默、傅文铎、傅文生，就连练鱼筝也被这股强大的重力一把扯过，用力地拉拽着砸向地面。重力压制，恐怖的五倍重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忽然压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肩膀上，他们好像被一座沉重的大山直接压倒。唐默单膝跪地，双手撑在地上，才保证自己没有被这样的重力压到趴倒在地。他咬紧牙齿转头一看， 院子的门口，一个皮肤苍白的少年目光冰冷地盯着他，他的双手按在地面，没有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他手下的泥土在微微颤动。阮望舒，唐默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个名字。看到唐默和傅文铎狼狈的模样，齐恒怒笑道： 哼，我看你这次怎么跑。 话音落下，齐恒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他竟没有冲唐默等人而来，而是一刀划向阮望舒的手臂，鲜血顿时汩汩流出。齐恒舔了舔刀刃上的鲜血，这才冲了上来。整个院子里，唐默、傅文铎、练鱼筝三人都被重力死死压着，齐恒却仿佛不受影响，他一脚蹬地，身如闪电，直直窜向唐默。 上次不算，这次老子要了你的命。 在重力的压迫下，唐默向后翻滚躲过这一击，齐恒扭头再冲上来。齐恒不受重力压制，速度极快，出招狠辣果断，招式密集如雨点。唐默一次次艰难地避让开他的攻击，不断躲让，很快被逼到了墙角。另一边，炼狱征想借机跑向阮望舒，傅文铎却不让他如愿，出手将他拦住。这女人的格斗技巧好得惊人，她与傅文铎同时被重力压迫的情况下，竟然打得不分上下。但炼狱征还是差了一筹，傅文铎一腿扫向炼狱征的下盘，炼狱征双手撑地跳跃躲开，他下意识地弯腰躲避傅文铎接下来的拳头，谁料傅文铎竟没有出拳，而是右手一挥，漆黑的尖锐利器立即出现在他的手臂下。炼狱征脸色一沉，赶忙向后一跃，黑色利器却已经划破他的脸颊，露出一丝白骨，鲜血很快染红了他整张脸。阮望舒眯起眼睛，阴冷地看着傅文铎右手变化的黑色利器，他冷笑一声，更加用力地按住地面，重力顿时又加重了一倍，整整六倍的重力令傅文铎整个人往下一沉，鞋子嵌入地面一厘米。齐恒看到唐默被重力压得身形不稳，腰背弯曲，他大笑一声，拔刀而来。就在他的小刀快要刺穿唐默的手臂时，只见唐默忽然站直了身体，动作迅速地往旁边一让，齐恒的刀只划破唐默的袖子。齐恒一惊，以为刚才是意外，他再攻上来，然而三秒后他便发现不对。 头，他不受你的异能影响了。 阮望舒立即看向唐默，他还没看清楚，只听炼鱼筝也咬牙切齿地说道： 傅文铎也不受影响。 说着，他在六倍重力的压迫下艰难地躲过傅文铎的攻击，狼狈地倒在地上。少年病态一般苍白的脸上露出错愕的神情，下一秒，阮望舒毫不犹豫地松开按着地面的双手，冲了上来。重力的压迫在这一刻突然消失，阮望舒和炼狱征连起手来，从左右两个方向默契地攻向傅文铎。齐恒单独与唐默对决，五个人在院子里打得你来我往，沉重的撞击声不断响起。傅小弟早就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悄悄地观察着一切。傅文铎渐渐占据了上风，炼狱征的格斗技巧虽然强得惊人，可他毕竟没有实战经验，面对傅文铎还是有所不及。阮望舒似乎也有伤，四肢的动作很不协调。原本按照他们的计划，是阮望舒用重力压制异能限制住唐默和傅文铎的动作，炼鱼筝和齐恒动手抓住甚至杀了他们，可谁能想到这两个人居然不受重力控制。阮望舒一边攻击一边用冰冷的目光扫视着唐默与傅文铎，不是异能，五个月前傅文铎没办法抵抗他的异能，现在也不可能可以。这个唐默的异能是橡胶绳，和解除重力没有关系，是什么东西能让两个玩家同时抵御重力的压迫，不受重力影响？ 道具，是一样道具，找到那样道具。 阮望舒快速地下达命令，齐恒和炼鱼筝动作微顿，他们再次攻击的时候开始注意起唐默和傅文铎身上古怪的地方。很快，炼鱼筝发现 傅文铎的鞋底在发光， 齐恒低头一看， 这小子的鞋也一样， 竟然是鞋子。阮望舒立刻明白唐默和傅文铎的鞋子有古怪，这双鞋一定可以抵抗重力作用，这种鞋功能逆天，作为一个黑塔道具肯定有一定的使用限制，比如每天只能使用一个小时。如果他们撑过鞋子的使用时间，重力再次对这两个人起作用，应该就能击败对方，但他们不能冒险，一个傅文铎已经足够可怕， 再加上一个深不可测可令黑塔出现 bug 的唐墨，阮望舒的大脑迅速运转，眨眼间他已经拿定主意，决定先行撤退。然而他刚准备开口让队友逃跑，便看见唐墨收起粉色小阳伞，跃至半空中，从上向下刺向齐恒。齐恒侧身避开，唐墨的小阳伞还没落下，阮望舒心里涌现出一个念头，他以极快的速度一手按地，恐怖的重力再次降临，唐墨猝不及防的被这股力量压着砸向地面。这一切太过突然，齐恒都没反应过来，阮望舒的双眼却慢慢变亮，他的嘴角一点点的勾起，还没完全变声的声音清亮悦耳，他低低一笑。 所以是这样吗？ 唐墨的双脚一接触到地面，压在肩头的可怕重力再次消失。唐墨抿起嘴唇，他抬起头，第一次与这个天选组织的首领四目相对。在见到对方前，傅文铎曾经和他说过，天选组织的首领只有14岁，是个初中生，但正是这个身高只有1.6米的初中生，在这一刻给了唐墨极大的心理压力。那冰冷成熟的眼神令唐墨心中一紧，他知道对方肯定已经发现了鞋子的使用限制。 道具神奇的鞋子，拥有者唐墨傅文铎，功能穿着这双神奇的鞋子可以忽视重力，随意在任何平面上行走，例如天花板、水面等。 铁鞋匠的鞋子令唐墨和傅文铎可以忽视重力，不受任何重力影响，但前提是他们要站在某个平面上。大地是平面，水面是平面，空气中却没有平面。如果阮望舒找准他们每一次双脚离地的瞬间使用异能，局势就会瞬间逆转。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